快乐假期，现在出发吧。 爸爸，开车要系安全带哦。 儿子，开车要系上安全带哦。 老公，开车要系上安全带哦。 遵命。 安全带一如家人的拥抱，是牵绊，是约束，更是温暖。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开车系好安全带，安全出游由家人的第一个拥抱开始。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有限 壮阔的史诗，激动人心的画卷，就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频道有线调频98.6兆赫交响空间，每天8点20点播出，欢迎收听。 音乐节目，在今天的交响空间中，请您欣赏莫汉·威廉斯的第一大海交响曲，由鲍尔特指挥伦敦爱乐乐团合唱团演奏。莫汉·威廉斯是继艾尔加之后英国著名的作曲家，创作有大量不同题材的音乐作品。莫汉·威廉斯师从于拉威尔，音乐写作富有印象主义的色彩，所创作的9首交响曲代表了他音乐写作的最高成就。在这些作品中，作曲家融汇了大量的英国民谣，使其具有浓郁的民族气息。英国指挥家鲍尔特是莫汉·威廉斯音乐的权威阐释者，由他指挥的莫汉·威廉斯交响曲的演奏曾经得到作曲家的充分肯定与赞誉。下面就请大家连续欣赏莫汉·威廉斯的第一交响曲，全曲共分为4个乐章。 marooned brief recitative of ships sailing the seas, each with its special flag or ship signal. Of unnamed heroes in the ships, of way spreading and spreading far as the eye can reach, of dashing spray and the winds are piping and blowing. Oh! identities. All identities that have existed or may exist. All lives and deaths of the past, present, future. Thank you. Thank you.